心理接受的期限。 嗯 啊，就是国家标准在这里。 嗯， 啊、那你心里，你心里可能就希望一周之内就把它喝完，那没有问题。 你要求高，你就对 啊，一个月也没有问题、嗯。我们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心理接受期最长的时间。 对 啊，就是你尝过这个时间就不可以了。但是听到大家听了我们节目以后都进阶了这事儿啊， 嗯， 也是 很 高兴， 有要求，嗯，有要求了，好事儿。 所以米口你也不要怪人家，就是要求高了，嗯、对， 是， 我们的听众就是这样， 特别好 啊。你们说了呀，那我们就要去执行 体制， 对，我们就要去践行它。你们既然说了有这个赏味期的概念，我们就去试一试。所以说到咖啡豆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咖啡店里面购买到啊，还需要定期给它放气的。 对， 这个他们的真正意义上的最佳新鲜的品尝期大概是， 其实我觉得浅烘和中浅烘最好就是两周， 嗯，半个月以内、嗯、 对，然后稍微深一点的比如深度烘焙或者到 City 可以到一个月， 嗯， 最好， 嗯，好、哦、好，这也是给大家的，其实就是建议大家不要一次买很多， 对， 有的人是有点懒，就觉得说啊，既然来了吧，那就多买一点， 对，它是不能长期放在那儿的，而且就对、 嗯、 冬天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个是别暴晒， 对、 嗯，还有一个可能屋里边暖气会比较热， 对， 尽量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 离暖气远一点， 对对对，但是也别放冰箱，那冰箱里会潮， 嗯， 好难伺候啊。 干燥阴凉就可以了。 这样说来，厨房的橱柜里面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对， 哦，因为你厨房不可能特别的潮湿，你又不是搁在那个洗碗台子下面，对吧？ 可以 啊，然后它也不存在于晒太阳啊，然后也厨房里边也不太可能有暖气，它会离的暖气稍微远一点、 嗯。 哎，这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但是也是要提醒各位热爱咖啡的朋友，不要偷懒。 嗯 啊，我们购买这个挂耳包也好，购买咖啡豆也好，也是挂耳包也是给大家的建议是一个月以内，比较好一点的时间。 对，其实挂耳包倒真的没所谓。 一个月三个月 对都没所谓， 半年它的这个 对 它不会有， 不会，味道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几乎可以说对，因为它本身就不 稳定， 对，它就是一个很稳定很平衡的一个口感， 嗯， 嗯，它不是说要让你就是从这个里面尝出多少种风味的产品 啊、哦，加上它这个袋子也有特别的，就刚才月川说的氮气填充一点点、啊 嗯、氮气保鲜、 啊、 对， 对，它都会可以比较长时间的保持挂耳包，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是喝这个挂耳的话，不用太过于纠结这个时间，只要说不要说要接近一年或者说半年以上，可能就稍微的差了一点，对，就其他时间都 OK。 好，老木说想起了送给某人的猫屎啊，对，在2015年你送给我的啊，我已经喝完了。好了，马上要进广告了，稍后见了。 开心麻花音乐喜剧《嘻哈游记》12月14日至16日，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哈林、庾澄庆担任音乐总监，超嗨音乐密集笑点，全新西游人设征服全场。关注开心麻花微信购票享优惠。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秘，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我国27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其实从上周开始也在跟大家预告，那可能从2019年的1月1号开始呢，那这个 slogan 就不由我来说了，那我要到哪儿去说我新的 slogan 呢？在本周六的时候，会在下午大概6点钟，我们在华贸中心附近啊，举办一个小型的我们乐享生活我自己告别的见面会，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报名，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到时候呢也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解释2019年我们在哪里继续陪伴大家。在上半段大概10点20分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突然决定本周六我们要一起跟大家见面。 好突然， 好突然。所以呢大家想要跟我月川 Miko 当然了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听众，我们很忠实的从2015年1月1号就开始陪伴我们节目成长的一些听众来见面聊天，大家一起互相认识一下，不再是网友了，我们也可以线下来见见面。想要跟我们见面的话呢，赶紧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在今天下了节目之后，会给出大家一个更为详细的时间地址，还有我们要送给大家的小礼品都会在微博上面来呈现，所以赶紧到微博来找到我，关注起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好，终于我们这个就是激发我们这个话题的这位朋友，终于出现了啊！他说上午有比赛，所以呢挤出来听一耳朵。好，我们马上来，你这一耳朵，我们来给你解释一下啊。还有魔手一剑说，我在这儿听着夏夏的声音，月川知识强大。怎么样，想不想到现场来看看知识强大的月川长什么样？本周六啊，赶紧的先腾出时间好不好，下午6点钟来跟我们见面啊，就在大望路附近啊，具体的地址会在微博上面通知大家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世界杯威武说我来听耳朵了。这个呢其实确实是因为他就是 采购了挂耳包之后呢，会有一个，他说主要是心理落差啊，他也打了引号啊，心理落差。他说呢，这个耶加是一个月内意识的时间比较长哦，就我明白了，就是他收到了一个混合包，可能里边有耶加雪菲啊，然后的这个生产日期可能哎比较临近。是一个月内的，结果呢，他看到这个，哎，这个意式的拼配，这个包装上面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就哎问了一下 Miko，当时也是艾特我了，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 Miko，他说也在考虑是不是不同的豆种，或者是跟烘焙的程度也有关，好，来，你看，他也解释了他询问的这个原因。 对，因为其实它是流水线产品，那我们开一次机器会生产几千包出来，所以它可能不同批次，确实因为它不同口味嘛，不同口味里面肯定是不同的配方的豆子，然后这里面所谓的耶加和意式其实也不是单品豆， 就意式它有写是拼配嘛， 对，其实耶加它也不是单品豆出来， 也是一个拼配， 对，如果只是耶加雪菲的话，它做不了挂耳包，它的味道出来会太淡。就是大家肯定会觉得啊，为什么这么淡？ 哎，但是即便，我已经品尝过三个这个挂耳包，我也觉得耶加是里面最， 对，它会风味偏淡， 对，就是它以耶加为主， 对， 但是它不是仅仅只有耶加，这就是和手冲的区别。 对， 如果你是喝这个耶加雪菲单品豆，它就只有耶加了，你就只喝它的风味。对，但是挂耳包的话，它会为了更好的这个稳定性吧和口感，对。所以 它很难萃取出那个耶加的那种层次， 对，所以我们会以耶加为主，是这样。 我也明白我们听众的这个心理落差啊，我们先打上双引号，这个心理落差我非常理解，所以今天我们才会专门的找一期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也有可能是我个人对于挂耳包的这个偏爱，以至于呢我们很忠实的听众会也很偏爱然后呢就买来说，哎，那我就 对 遵循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去享受一下乐享一下生活，那拿到了以后，哎，担心说这个时间比较长，那还可不可以喝出它最佳的风味，其实没有问题，我们在上半段呢也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不知道你这听一耳朵挤出时间来听的这一耳朵有没有听到上半段，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其实就是挂耳包本身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标准化生产， 对， 性能比较稳定，且它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哎，已经，当然它也没有那么深度的烘焙啊，按照我们精品咖啡的一个要求，已经给了它可以在国家标准的允许范围内的300天的保质期，而且它这因为它已经是量产了，所以它就比较稳定， 对 啊，不用担心说像这个新鲜的咖啡豆，哎呀，我这挤一下有气儿的这种，是不是我没挤好呀，还是怎么样呀，就很影响它的风味。因为我上半段也说了，我今天早上还喝了一包今年四月份生产的挂耳包，我也没觉得和我近期买的有什么区别，不会啊。这个老干部三岁说，默默听了你们很久的节目都没有互动，突然就想要本周六毕业10年的大学好朋友要从宁夏来，估计见不到你们了，伤心，要不然带着你这个宁夏来的好朋友一起来，好不好？因为我们的见面会时间不会特别长，也考虑到大家这个晚饭的时间，因为刚才 Miko 还说我们6点钟让大家喝咖啡会饿吧，我说你也不要想象说我可以跟大家唠嗑一直唠到深夜我们可能也就是6点到7点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晚上的会很冷，这个周末越来越冷了，我们是一个小玻璃屋，很浪漫的一个小玻璃屋，也是在户外，它不是 拍照会很美， 对，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室内，所以它是在一个小广场上面的一个玻璃屋，所以既然默默地听了很久我们的节目，哎呀，就带着你毕业10年的好朋友来见我们吧，好不好？我们会有精品咖啡，也让我们来自宁夏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冬日的温暖啊！这个你看， 对， 我们有小礼品要送给大家，同时呢，因为我也是真的很想要跟你见面。有很多，真的，现在想想，有很多默默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 对， 大家可能没有在微博上跟我互动过， 但是一直在默默的关注你， 对，我们说的每一期的话题他们可能都知道啊，就是月川怼过谁啊我怼过谁啊都非常清楚、啊、 我都是被怼的好吗 九云子说真的不敢想象没有了夏夏的想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还叫了想生活吗？对，还叫时间和这个平台都没有改变啊，只是人会有一个小的变化。当然了，我也没有离开北京电台，我只是换到了新闻广播，到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大家。嗯，会有官宣的，会有官宣，我会在微博上面、放一张我近期拍摄的自己比较满意的照片 啊，好多准备啊！ 对，作为一个新节目的官宣海报。嗯、然后呢，本周六，我觉得像这位，要接待朋友的。我觉得可以、好不好，就是欢迎带着朋友一起来。还有已经报名成功的我们这个微博粉丝群里面的同学，我也要跟大家说，其实如果你有好朋友，是在你的推荐下可能知道了我们节目、或者是在你的推荐下开始喝精品咖啡挂耳包的，欢迎欢迎都带来，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冬天 喝咖啡聊天。 对，而且因为周四还是周五冷空气就要来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雾霾、但是真的要多穿衣服。还有这个南思志说怎么报名呢，想去就在这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你此刻给我留言的这个地方没有问题啊。因为大家看到我昨天这个有人说啊，夏夏你都那么老了，119 119 什么 意思？ 什么意思啊？就我怎么就 是因为我节目2015年就开始做 久吗？ 2015年就开始做节目了，所以很老了是吗？新听众啊，肉丸说新听众可以去吗？必然可以呀，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而且如果是新听众的话，我也很抱歉要说一句，因为刚刚加入我可能就要离开了。你会跟我在一起的，对不对？会成为我们新节目的新听众的，对不对？ 对， 对。还有地狱15公里说，也是默默听了好久好久。咖啡、橘子、熏香，不是你的名字，是119岁啊？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操作？ 默默听了好久，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119岁，没有关系了，欢迎你本周六到现场来跟我解释，好不好？来留言报名的同学我都看到了，你们关注一下你们的微博私信，下来之后呢，我个人会一一的回复大家时间地点。在今天呢，我也会再重新的发一条我们的置顶微博，所以想要来参加我们本周六的告别了想生活的我个人的见面会，欢迎大家继续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之后呢，就可以留言给我啦，私信或者是在我昨天发的那条见面会的微博下面都可以报名的。哎呀，怎么办？就是突然被他们说的有点伤感。来，月川说说， 怎么感觉好像要做年终总结了，夏夏老师？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因为我终于知道这个地狱十五公里他的意思，因为我、 是暗号吗？ 不是，因为我自己偷了个懒。当然了，还有一个女生的小私心，你知道微博要选那个就是生日。就微博个人信息要选生日，所以我只选了日子，没有选年份，所以微博自动识别了年份是1900年。 哇， 厉害！ 我果然119岁了， 喝我们的挂耳包，年年一首， 保鲜， 青春永驻。 想知道我的保鲜秘籍吗？ 对， 本周六来看一看吧，119岁的我。好了，月川来说点关于咖啡的高兴的事儿、 被你说的我也很伤感、 哎呀哭了。你们一定要周六 hold 住我啊，你俩要 hold 住我。 对对对， 我俩可能有点指不上 hold 住你、 抱头痛哭吧我们仨。 然后这个30同学，你什么意思啊？说见面会的时候还有一个世纪谜题要揭晓，就是小夏姐姐究竟有多胖。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暗号，因为我们每周五不是会有视频直播嘛，就是因为视频直播的时候呢，就是对我 转向我的时候是用前置摄像头，就是手机的， 嗯， 而且加上我离这个手机会近一点，嘉宾约川指导这个位置我如果转过去用后置摄像头的话，它就会远一点， 嗯， 所以呢永远拍的嘉宾就是小脸，我就是啊整个一个整个手机 牺牲自我成就嘉宾 一个手机的大脸。然后呢我们有几个就是每周五都会来看我们直播的听众，就是夏夏你最近又胖了又胖又胖又胖，就是每一次都说我就很心塞。但是呢有在线下真的见过我的听众就会去群里面帮我澄清， 嗯， 说夏夏已经很瘦了，很瘦很瘦，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成为两派就在相争你知道吗？ 对， 所以这个世纪谜题 好吧，那就嗯 也会在本周六怎么办，我从今天开始我就不能吃饭了，这样 多喝两包咖啡就好， 一会儿去做美容哈， 啊，为了这个世纪谜题不能吃饭。嗯，好了，你们想要揭晓的关于我是怎么保鲜的1900生人怎么保鲜的，关于说哎我的真实体重究竟多少啊，看起来和真实的也不太一样，嗯，还有这个我到底会不会冲挂耳包这些谜题都会在 留给你， 都会在本周，嗯，本周六，嗯，大家想要来品尝一下我为你们去冲的这一杯，因为刚才说的有点伤感了嘛， 嗯， 那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温暖的， 嗯 嗯，欢迎这位带宁夏的同学来的朋友啊，我也亲手冲一杯挂耳包，更高级的我也冲不了，我就亲手冲一杯挂耳包来迎接一下我们宁夏的好同学啦。嗯，还有这个也有较真儿的这位同学啊，说执着和较真儿啊就这么融入到了我这么一个人里面说节目的见面会太伤感了我就不见了但是呢他就说其实呢主要原因是因为近期不在北京的家里面，明年才能回去， 嗯， 会继续的关注啊，也关注我们节目，也关注月川和 Miko 的动向， 嗯， 说下次回去拜访要品尝更鲜的咖啡， 嗯， 没有问题， 随时好，随时欢迎， 哎，嗯，明年你就回到北京的家了，其实也很快啊， 嗯， 说话间明年就要到了 一个月 祝贺你还有一个半月就要回来了，嗯，而且呢我们之所以选在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做告别的见面会，主要也是因为我们不想临到头了，就是到十二月份很仓促的来跟大家做一些告别。 嗯， 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心理学的老师陶思泉老师也在做今年总结明年规划的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 嗯， 因为到了年底大家都要做总结做规划。 对。 很多人说我怎么好好的开启新的一年，好好的跟这一年告别， 嗯， 那就是你要有一个在心里面和行动上的仪式感，你都要很正式的去跟他做一个告别，说好了2018年就这样我们要再见了， 嗯， 那我们这个告别是要给2015年1月1号到2018年12月31号这1000多期的节目做一个告别， 嗯， 所以这件事情就显得更加隆重和仪式感一些，欢迎大家周六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仪式 好期待。 嗯，还有人说嗯，包括我们每年去更新的这个小野丽莎的电乐也很好听， 到底是什么呢？明年我们会选一首新的小野丽莎的电影。 小野丽莎就是很配咖啡啊， 对， 她的音乐特别 很慵懒的这个感觉， 很舒服，嗯，很舒服。 嗯，好，嗯，说回到赏味期，哎，怎么就 对， 就要说回到这个问题 了，聊了聊人的赏味期，啊， 哎，聊了聊节目的 赏味 期， 对， 人的保鲜期，聊了聊本周六的见面会啊，但其实更多的内容呢大家只要关注我的微博都会知道第一时间的消息，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其实说到较真儿这件事儿啊，我也觉得挺好的， 嗯， 这正是因为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会记住一些关键的信息， 嗯， 然后很认真的生活， 还挺欣慰的。我刚才回留言也是觉得， 嗯， 好像我们真的说好像真的好快啊，一年就过来了，然后我们做了好多好多期， 对， 嗯，然后给大家讲了好多好多咖啡的知识，那可能就在我们来讲，在今天之前，在刚才那一刻之前，我都觉得啊，我们好像就只是聊一聊， 嗯， 聊一聊我们的专业知识，或者说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知道的咖啡的东西，但是发现其实大家还真的听进去了，而且 还 对， 就是很走心。 对，而且好像对他们是有用的， 嗯， 所以觉得还挺真的还挺欣慰的。 嗯，我很高兴的是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其实较真儿是一件好事儿。 嗯， 生活当中我们说到仪式感也好呀， 嗯， 说到提高生活的品质， 嗯， 很多时候就是细节的一个改变， 嗯， 对 啊，你们开始去关注这个细节，去研究这个细节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哦，我的生活真的是会有一些小的改变。 嗯， 对，而且就大家可以提出问题了。就以前都是我们在想啊，我们应该告诉大家什么，但是好像后面这几期，我发现慢慢的会大家会问我们。然后从大家的这些问题里面，我们找到哦，原来这个东西，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概念再深化一下，再给大家讲一讲。也挺有意思 的。对，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 对， 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咖啡可能是，哦，是这样。